好我山龙王 进来里 成贤弟要地方老则手下任拿枪你我只为接荒岗何必与他动刀枪动刀枪啊嘿 尤大哥你错讲妖精原来拼砖墙当年我父为大将奔杨林杀死在战场十数年来江湖闯报仇之事挂心肠今日会着杨林面要活罢了老子大开堂 贤弟把杨林老儿为那则杨狂为办了16万龙一岗你我弟兄趁此机会将他接下待遇济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岂不逍遥爽快依我看来黄冈势大你报仇是小 哎报仇的势大黄冈势小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黄冈势大 报仇的势大 我说二位瓢把子要劫黄冈就得杀死杨林杀死杨林才能劫夺黄冈这叫这头不着那头着两头一着才对手只要程燕把大斧子一抡杨林活不了黄冈也跑不了 还是朱能儿说得爽快呀此番到了长野林咱的大斧一抡连黄冈带杨林是都给他们报了冤儿啊 没错 好既然如此长野林去呢 长野林去呢 Hey!

哪个？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大二人所作。方才尤俊大不敢对二郭明言之音，他在二贤庄金盆洗手，声言永不作案。若对二郭食言，窥见绿林英雄，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啊、此事全当按一人所做，不与他相干。话已讲明，咱要到公堂自首。二郭，你快快与案上案吧。

先 生，老先生， 老 先生，你来了，哎呀， 不安排， 不敢当啊， 当得的， 不敢当， 当得的， 不当得的， 当得的， 哎呀，当不得呀。 现在此时， 啊、哎，老太太您好啊！ 你是妖精？ 是我是我呀！老太太，咱们娘俩可老没见了。您还这么硬朗啊？您还记得吗？我小的时候在您胳膊腕上拉过青屎。 大哥，干什么来了？快给老太太买 肉买肉。 老王我扶着东海受敌难堪， 忍受你们 共众家英雄。 众家英雄， 好好好，众英雄在上，我姓程名咬金，外号程老虎，小名叫大丑子。认识不认识的啊，您多包涵点啊。得了，咱们来个罗圈一喽。众英雄去扫道，恕我程咬金一不来迟。这么办，少时间借老太太的寿酒，先罚我三杯呀。 酒宴可称齐备， 家家楼舍宴款待宾客。 好，请列位多吃几杯，恕老身不能奉陪。 老太太您好的歇着去啊。 英雄，这是自家弟兄反复怜悯。 众家英雄，二位敢是前来与伯母拜寿？ 不瞒列位说，昨天晚上短寿的时候，就给老太太磕过头， 磕过头，朋友一同饮酒。 不成，我们衙门里还有事。 二姑， 您这来。八十上水可紧得厉害。 怎么？ 三六九， 今日。 众家各地， 二哥， 弟兄牙前牛市少可奉陪，表弟，你我宽带宾客， 请便。 二哥，二 二哥慌张而去，莫非有什么事故？ 二哥变脸变色，必有要紧之事啊！ 要紧之事，莫非为了皇？ 黄酒白酒，家家都举起杯。众家英雄，一同饮酒，贤弟，饮酒去，饮酒去。 相 逢不必留名姓， 就是轮滑一晃眼。 为何来迟？ 是我二人路见不平，宰了个坏的， 救了个好的，故我来迟， 望其恕罪。 路见不平，英雄本色，何罪之有？ 二位何曾到秦府拜寿？ 徐县长，您怎么了？我们哥俩不到秦府拜寿，怎么知众哥们在此喝酒呢？ 是啊，徐先生，您素来自比诸葛亮，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 虽然身在公衙，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 是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同心共饮，长寿酒，一起牵着手。 早来了， 别老太不穿个头了。 多谢了， 我们俩一不来迟，你忙把我的三杯。

何样？公堂之上受刑杖，打在你身，我痛不肝肠。休怪小弟心鲁莽，踹开了家家楼。我要自首公堂，不用管。 弟兄二人一同骂，一二锅小柴灭了火呀！走走走！在我身旁，我进去军看火枪， 这是挑 派， 这是不派，还在暗的在，飘笑暗的笑， 你们哥俩不去投案还则罢了，若去投案，秦二哥落一个知情不拿罪上加罪，可是罪加一等。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成不成啊？ 哎呀，这是你的腿两难，我无主张，你得让我进屋。 仅居守三阳，我等身为奴隶，理当斩山岗，举义旗，救我百姓，反朝堂。诚有二位贤弟得来龙衣相迎，正好招兵买马，举草屯粮。秦二哥能屈能伸，智勇双全，战士埋藏无可，狱中取士，如今撕毁皮条，独自承担，唯有差错还则罢了，若有好歹，是叫他一人落网，还是我等患难同当？ 患难同当。 好，今日就在家家楼上歃血为誓，做一国金兰大会。 好，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可是这么着，咱们是有身人公大天主景阳妃，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一拨了脑袋，他就不够朋友。 对对对，咱们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谁也不能够含糊。 韩罗臣虽在北平王府，情愿一切努力，生死同盟。 对，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八不能告，有这么一天。 那就不用表呗了。 我跟叔宝一起相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 我们替天下生死活。 就在家家楼结为生死之盟，相安好。今日得罪平生安，金兰同起心民相，张王李赵不必讲，如手如足一个娘， 相当心明亮，模糊此盘 一日不相。 我们喝些酒拜了马兄弟了，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 快快下拜。 哎呀， 今有靠山王杨林，二次亲压黄丹，一在城外大营，李臣县十分惊慌，几次寻找儿爷上堂问话 啊。那杨林老儿他那爷了啊， 众位英雄，我想杨林此来，必然传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倘若搜捕成功，我等均无准备，如何是好呢？ 直到如今，别无他计，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好歹遮瞒一时便了。 我知晓别尊心中一大怨， 了不了啊，我们哥俩得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 书报此去必须准备，就盼侯贤弟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 记忆 哎，马过铁弟，杨林到此岂肯天地放他过去，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呀。 好，你我的兄弟一同天的王 听去。 听众朋友，李少春、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响马传》，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